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：尾鱼，制作：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八篇，昆仑天梯第十三集。 孟千姿从藏身处出来，枪口始终朝向他，防他再有异动。 会说话吗？ 这一句问了也白搭，断了腿都没能呼痛，这嘴长的，孟千姿是不指望了。 那总能听吧，总会画画吧。 孟千姿示意了一下地上的一颗小石子， 捡起来，我问你画。 螳螂人犹豫了一下，手臂又缓缓折开，捡了石子在手上。孟千姿单手入兜，取了神棍的眼镜出来晃了晃。 这个人去哪了？ 他原本想问是活着还是死了，转念一想，不能给选项，得让他答。孟千姿还以为这些人跟阎罗身体里那个一样，只会画一些拙劣的笔画，但没想到的是这人居然会写字。看这样一个怪物写字，实在是让人心头发瘆。这一晚孟千姿抱了拼命的决心，自觉已经无畏无惧，但螳螂人写下这几个字还是让他顷刻间头皮发紧。他写的是：我认识你。 你见过我？没准是对方装神弄鬼，故意扰我心神。 螳螂人指向他脚踝，孟千姿低头去看，是福寿金铃。他之前动咒时，为了方便行事，曾挽起裤脚让金铃露出，因为这条腿打了针剂无痛无感，也无畏森冷，所以就忘了放下裤脚。 这人不是见过我，是见过福寿金铃，凭着金铃揣测出了我的身份。这就是个金链子，到处都有卖的，没什么稀奇的。 螳螂人摇了摇头，又低头去写字。这次他身子趴得很低，头也垂得很低，手臂一直发颤。孟千姿想起阎罗的自杀，管他呢，这东西要自杀就让他死。但是他写下的字引起了孟千姿的注意，打头那两个字就是天梯。福寿金铃据说对应九种符样，孟千姿最常用到的就是洞山兽、碧山兽、福山兽，连山峰引都用得少。但少归少，他至少知道每一样是怎么回事，唯有最后一道起天梯空有符样，没有符咒，也没有符舞。问大娘娘时只说是没有传下来。没传下来就没传下来吧，历史上各行各业失传的断代的多了去了，也无所谓多这一样。 这个人是真的见过福寿金铃。 孟千姿心中疑窦丛生，他端着枪慢慢绕到螳螂人的身侧，又绕至身后，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更多的字。那螳螂人写道：你在那里，你要小心。你 为什么都用你字打头呢？好像真的要对我嘱咐些什么一样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螳螂人后脑上褶皱的皮层间突然一掀，睁开两只凶光毕露的眼睛来。与此同时，他的双臂双腿猛然向后翻折，直爪尖利，直取孟千姿头颅。他后脑多出的那块原来是一张无鼻无嘴的脸，四肢可前可后，运用自如。换言之，他的背后也是个人。 妈的，就说不可能这么配合。 孟千姿一咬牙，枪口急锤，对准那双眼之间扣动扳机，就听见啪啪数声枪响，直打的那玩意儿脑浆四溅。但他的身体居然没有立刻死，细长的胳膊腿急速地在地上窜动，窜出了几米开外，还扭动痉挛了一会儿，才没了声息。孟千姿站着不动，还持枪等了好一会儿，才长出一口气，然后低头看向那些字。 天梯，你在那里，你要小心，你会死在那里。靠，果然写不出什么实在东西来，咒我呢。 孟千姿出了洞穴，尽量远离洞口，让过往山风洗涤盈满腥臭的鼻子，省得影响接下来的追踪。又拨了一个电话给冼琼花。冼琼花还没睡，当然了，这哪能睡得着啊，这消息他还捂着呢。孟千姿不出事儿还好，一旦出事儿，他就是第一责任人。难怪大多数人不愿意担责任，在尘埃落定之前太煎熬了。他飞快接起电话。 姿姐，是要后援吗？ 不用了，进山了他们跟不上我。 跟不上？ 你是用了山风引？你那腿真不想要了？ 用山风引的人逐位而动，速度相当快，普通人压根追不上。冼琼花就是担心他那腿剧烈运动，肌肉撕裂，这可怎么得了？ 没关系，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以后装条多功能腿说不定比原装的强。起码你联系一下那个宗恒，问问他那个最后的营地失踪的水鬼一共多少人。我怀疑其中有一部分已经被他们给夺舍控制了。袭击江恋他们的就是这些人，他们攻击营地的可能性不大，但你也得加强戒备。从现在开始，我每隔半个小时给你发一次经纬定位，有需要帮忙的地方我再联系你。 冼琼花还没来得及应声，电话已经挂断了。孟千姿先把当前的定位给发出去了，长舒一口气，活动了一下肩颈之后重新寻味而去。那股味道很淡，好在如一脉柔韧游丝，尽管有时候会突然失掉了，但原地站定，四面嗅察之后又能很快接上。方向还是那个方向，看来昆仑山这个目的地是不会错的了。 这几个潜水鬼明显是从漂移地窟出来的，按照神棍的设想，漂移地窟不漂移之后很可能会蛰居昆仑。现在这几个怪物又在往昆仑行进，而四妈在昆仑那头的搜山突然见血要命，两者之间会有关联吗？可是两地相隔好几百公里啊，开车没一天都到不了。 正待翻过一个山头时，孟千姿突然停下，过了一会儿侧身向南又嗅了嗅，有血腥味儿，味道挺重，不凉，没有动物的那种骚臭，应该是人。孟千姿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先折向循着那血腥味儿过去。走了一公里左右，乱石渐多，偶尔下脚去踩会有滑石哗啦的滚落。孟千姿不得不取出手电照明，灯光里他看到自己呼出的团团白气。越来越冷了，巴颜喀拉是一连串褶皱山脉，越高处越冷，一山有四季那是常事儿。山脚下有牛羊漫步，绿草如茵，上头却是雨雪交加。很快孟千姿照见了一处蜿蜒的山间裂缝，有20来米长，宽度不定，最窄处10多厘米，最宽处也不到半米，如一张微微起开的山石巨嘴。这种裂缝属于山体开裂，成因复杂，有时候是因为地震，有时是因为炸山，还有一些只是因为时间太长了，山的纹理自然开裂。毕竟山也如人，尽管跟人的寂命维度不同，但总有老朽的一天。孟千姿打着手电照向裂隙，这裂隙还挺深的，一时间居然照不到底。电光在下头逡巡了一会儿，陡然定住。手电光尽头处恰拢住一张满是血污双目圆瞪的脸。孟千姿头皮一麻，旋即发现那人居然是韦彪。 这是死了吗？ 孟千姿嘴唇发干，身子僵了有一两秒，好在他很快发现韦彪还没死，他的一只手正虚弱地往半空探抓，似是在求人救他。孟千姿深深嗅了一次，确定方圆2-3里没有什么大型活物靠近，迅速从包里取出坠绳，一头结在一块稳妥的大石上，一头过肩挽腰，把手电插在肩扣里，然后从裂口处一步步下去。 越是靠近，越是心惊。很显然，围标是被人从裂隙口扔下来的，倘若一落到底，势必是脑浆迸裂，一命呜呼。但万幸的是，围标人高马大，腰圆背厚，那马子比一般人大了一两号不止，于那裂缝的收窄处居然卡住了，不上不下，一直悬吊。这要换了一个身材瘦小的，早见阎王去了。但这样一来，痛楚也加剧，任谁用胸腹处的挤压去架住全身的重量，都不可能好受。而且围标还受了伤，孟千姿注意到他的嘴里只能发出沙哑的嘶声，就没有一个成句的话。见他用一只手捂住了小腹，那儿应该是有大窗口，两条空悬的腿痉挛着，似是想要找方向来踩，但脚下偏偏就没有能踏的力点。 这他妈简直比下地狱活受寡还惨呢。 梦， 先别说话，保持体力。 孟千子鼻子一酸，他迅速从包里掏出一管葡萄糖，然后掏出匕首，横刀削了管头，先喂到围标嘴里，然后又降了一米多，用匕首在相对的山壁上凿了两个上下的凹窝。好在山鬼给他配的匕首质量好，虽然不至于说是削铁如泥那么夸张，但是凿石劈砍什么的足够应付了。凿好之后，他两手抓抬围标的腿，帮他把脚踏定，双脚终于能够踏到石处，稍稍分担了一些胸腹处的压力，与此时的围标来说，简直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儿。他咬着瓶身，长长地呼出一口气。孟千姿又取了裹带有药粉的绷带，先大致帮他包扎了伤口，这才又顺着绳子爬到高度与围标身位平齐，右脚踏着山壁把身子给稳住。腿上有些发虚，好像是知觉在渐渐恢复。孟千姿伸手去摸大腿的裤面上印了一层血。孟千姿虚出一口气，摸到腿弯处的拉链，把裤管拉开。他抹掉腿上的血，自己给自己缠绷带。围标在边上看他，嘴唇微微吸动，嘴里那管还剩了一点的葡萄糖就坠入了裂缝深处，连个响都没听着。围标的声音干涩、微弱、暗哑，从喉咙口里应激出来。 美莹， 邝美莹， 孟小姐，你救美莹。 美莹被那些人带走了。 她发病。 发病了？那种皮肤会自行裂开，还会流血的病。这病发的还真会挑时候。不用担心，要杀他的话早杀了，现在不杀说明一时半会儿的还不会杀，而且追根究底，邝家跟他们在古早的时候曾经是一头的，也许正是看在这层情分上，邝美莹暂时能得周全。邝家女人那种病，从病发到病死还得有一段时间呢，想做些什么还来得及。 包扎完毕，孟千姿接上裤管，又拿出备用的针剂给自己做了二次注射，针头入肉的瞬间，有一缕尖细的痛一路循行，像是正拽着心口微微扯了一下。孟千姿的声音忽然带了颤，她尽量保持正常地问： 我问你啊，江恋。 不问还好，这一问，围标居然红了眼圈，颤抖着说了句： 太突然了，我想回去救他的，他一开始就…… 哦。 孟千姿低头慢慢推动药剂，耳边兀自听到了围标的喃喃声： 我们一起长大的，干爷说三个人要相依为命，是我太没用，干爷这才走了多久，没能救回他，也没保护好美莹。 推饼推到了底，孟千姿的视线也渐渐模糊，他猛闭了一下眼，又睁开，拔出注射器，扔掉用过的针头。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，有人生有人死，看开点吧。 我没法叫你上去，我会把定位发给商户，在顶上做个显眼的记号，你尽量保存体力等救援。有一些情况跟你确认一下，方便说话你就说，不方便点头摇头嗯一声，或者给个眼神也行，我看得懂。 从韦彪口中，孟千姿大致知道翻车后发生的事儿。 快跑啊！ 当时翻车后，车上的人四散奔逃，依着神棍的建议，各跑各的，尽量分散。没人知道那个司机孙耀藏着没动。邝美英昏死过去了，自然是由韦彪背着。韦彪慌不择路，一口气奔出了好远。大晚上的又没有灯光照亮，压根儿也不知道自己跑到了哪儿。到了后来，身边一片死寂，反不敢跑了，怕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和啪嗒啪嗒的脚步声引来什么东西。 山上应该会比旷野安全，毕竟山上有遮有挡的，找个山洞或者避风的地方凑合一晚，等到天亮了，事情或许会好办些。 韦彪一路往山里走，最后在半山腰处找了一个避风的所在，抱紧邝美莹，自己不敢合眼，警惕地环视周遭。因为一直没有异样，他心理上有些放松，后半夜打起了盹。也不知道是哪一次打盹醒来时，忽然发现前方不远处的山梁上立了一条诡异的影子，是那个螳螂人。当时他的四肢都是翻折开的，又细又长，手脚着地，头颅又奇大，看起来极其瘆人。韦彪吓得大气都不敢喘。那个螳螂人在距离两人很近的地方走过一两回，好在没发现什么，又渐渐走远。邝美莹就是这个时候发病的，皮肤撕裂的疼痛那可相当难忍。邝美莹在昏睡中胳膊一抽，呻吟出声。尽管韦彪当即捂住了他的嘴，那个螳螂人还是又被招了回来。韦彪捡了块石头在手上，看着那黑影背对着他立于身前，心说一不做二不休，砸晕最好，砸死活该。哪知刚一抬手，那螳螂人就扑到了他的身上，一条细长的胳膊牢牢钳住了他的脖子，然后双腿腾跃，带着韦彪不断奔窜。这螳螂人若停下，韦彪或许还能与他厮斗一番，但他一直不停，谁能架得住自己脖子上如同被套上了缰绳一般一直拉着跑呢？韦彪不断挣扎，双腿踢踏，很快晕了过去。当韦彪再醒来时，就是在孟千姿到过的那个洞穴里了。当时天已大亮，整个人手脚被绑，邝美莹躺在他身边，还有一小滩血。还好是头遭发病，症状还算轻微。神棍也在，颓然地坐在一边。他倒是没被捆，可能那点战斗力根本不入对方的眼。不过，不知道神棍是不是挨过打，眼睛裂了，流着鼻血。洞穴里没有那个螳螂人，只有一个包着头脸只露眼睛敞着衣服的男人。这男人的身体很可怕，白茶茶的颜色，像是在水里泡久了，又肿又烂，乳下有一个大的窗口，但没有血，只翻着肉，手里头拽着根绳，绳头上系了个网兜，里头兜了一块石头。见韦彪醒了，神棍低声吩咐他， 千万别乱动，那个投石男的准头很可怕，刚刚我想找个机会去讨个话，那人一抬手，那块网兜里的石头荡过来，砸破了我的镜片，还让我流了鼻血。这种接绳投石是很久很久以前古早时候才流行的。 韦彪不关心这些，只是往邝美莹的位置再靠了靠。 不知道美莹是否可以撑得住，那个螳螂人哪儿去了？还有，大家都被拘纳在这儿，少了司机，少了陶田，那两个是逃出去了呢，还是仍在被猎杀？ 就这样，硬生生挨到了半夜，又有一个高大的男人进来，同样包头遮脸，身形比韦彪还要粗壮， 拎着一根木棍。木棍男停在投石男跟前，明明没发出声音，但很奇怪，韦彪觉得这两人在交谈。那个投石男似乎很愤怒，整个人歇斯底里，还不断去指身上的窗口。过了一会儿，木棍男也坐到一边。邝美莹已经醒了，吓晕过一次之后，多少有了点耐受力，这次没晕，只是挨着韦彪瑟瑟发抖。有时候哭，半是为了自己开始发病，半是为了僵练。就这样，三个人挤成一团，粒米未尽，又过了一夜。这一次，韦彪睡了过去。再醒来时，又是一个白天，那个螳螂人已经回来了，和两个同伴凑在一处，依然是那种无声的交谈。螳螂人还一直拿手去指神棍和邝美莹，这让韦彪心底生出不祥的感觉来。看得出来，投石男仍然愤怒，但似乎是被说服了，没过多久就过来拽拉三人。邝美莹吓得说不出话来，只被推着走。神棍倒是大大的折腾了一番，还跌落了眼镜。不过韦彪怀疑神棍是故意的，他大概是想给搜救的人留下点线索。三个人就这么被驱赶着，开始了在山里的跋涉。邝美莹累不得，体力不济，这也是好事，她一个人拖慢了整个进度。再后来就到了这个山头，那个螳螂人像是早就知道这儿附近有山裂缝，拖着韦彪便走。 韦彪，韦彪，韦彪， 你在干什么？ 韦彪， 放开他！ 韦彪， 情形一片乱。邝美莹失声哭叫，神棍也试图过来帮忙，韦彪奋力反抗，混乱中被螳螂人尖利的直爪剖了腹，又被半拖半拽着带走，扔了下来。被扔下来时，太阳还没落山，也就是说，那差不多是七到八个小时之前的事儿了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